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播出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作者海岩，演播牟云、翟万晨。 千年之交带来许多千年难遇的话题，最宏观的莫过于宇宙中九大行星的十字排列。关于灭绝的猜想一直是人的一个永恒的恐惧，连最无畏的人也免不了偶尔思索一下世界的末日和死亡的七月。预言中的灭顶之灾使杞人忧天成了世纪末很常见的心情。但若不是对吴长天的采访，林星至今也不一定知道，在中国的整个文化中发达最早的其实就是天文。古人划分的三元二十八宿与现代天文学的经纬度在概念上已极相类似。 不过中国人眼中的天体一向与人间的神话相连，自始至终带着拟人化的色彩。如果按照吴长天的说法，中国的人伦反过来也引申了星辰之间的关系，大到国家，小到部族，再小到家庭，都要围绕一个中心，一个领袖，一个具体的个人，如群星之于北斗。领袖巍然不动，只需发号施令，众人便会随了他的方向斗转星移。这个自然宇宙的规律已经万古不变，难道2000年最后的一个盛夏奇月真会飞来某颗触犯天条的流星，让整个人类生死不明？ 如果说银河系里将要发生的异动对于自然规律来说是一种偶然的话，那么此时林星眼前的这位吴长天，对于拥有180,000员工、800,000资产的著名的长天企业集团来说，依旧是一个必然稳定的中心。从他这间宽大的办公室里打出的每一个电话，发出的每一道指令，都将有效地运转起成千上万的人力和成千上万的资金，如同一个神秘的三军枢纽，让林星一涉足便禁不住肃然起敬。这间办公室是一个装有落地玻璃隔断的巨大的套间，外屋的电话声此起彼伏，有一个看上去极为精干的秘书班子在应付着这些声音，那激动人心的嘈杂只是在大玻璃门偶然开启，有人走进来时才能传到里间。里间则摆放了巨型的写字台和宽大的皮沙发，还有水晶般晶莹明亮的玻璃书柜，以及镶满雪白大理石的卫生间。林星独自坐在长沙发的一角，不免有几分渺小的感觉。 而吴长天则被人伺候着，在卫生间进进出出，行色匆匆地梳头打领带，同时回答他的提问。 这是林星第一次坐在这么气派和贵重的沙发里，以致他不得不随时注意着自己的姿势。他和他的杂志社大概都想不到，他大学毕业后的第一次单独采访就如此轻而易举地打进了长天集团总裁的办公室。 这当然得益于他的自信。他的自信来自于他有一张不仅青春而且相当耐看的脸。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因果关系。在大学里搞实习采访时，他不止一次地运用过自己的这个条件，无往不胜。今天，他自报家门不速而来，从这幢大楼的门卫开始，过五关斩六将的一路往里闯，终于踏进了这道高深莫测的门槛。当外间的那几个秘书在简单盘问之后，正要把林星请出去的瞬间，吴长天出来了。 吴长天很专注地在他脸上看了一眼，叫住了秘书。我只有五分钟时间。 我只有一个问题。于是，林星就进入了这个泰坦尼克式的巨型企业的心脏。那一组美式的大皮沙发里，有了林星一个短暂的位置。林星本来是打算对整个长天企业集团做一次系列的采访，搞出一个全面反映长天集团创业发展过程的调查报告，以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20年的时代变迁。题材已经报到社里，尚未得到支持与否的答复。在那些老资格记者的心目中，林星爆出的这个计划也许使他一下子成了一个好大喜功的典型。这一点从市主任的表情上已经可以看出一二。正是这个表情才激将着林星今天单枪匹马跑到长天集团北京分部的大楼里来撞一下运气。能够见到这位靠5000元起家终成巨富的传奇人物，对林星来说其实是个意外。 尽管吴长天答应给林星的时间只有区区的5分钟，但是他进了里屋却没有半分钟的空闲，不断有秘书进来让他接听一些电话，请他批文件，帮他穿衣服，告诉他车已经备好。 林星在一边静静地观察，从报纸上他知道吴长天今年刚满50周岁，但此时的疲惫使他显得比实际年龄苍老好多。也许林星这种20岁出头的小孩子是容易把中年人看老的。林星坐在沙发里，并不急着插进去提问，直到吴长天在忙碌的间隙用目光示意，林星才把一个临时确定的题目拿出来。啊，吴总，我很想知道，一个企业的领导者，比如说您，人们应该怎样描述您在企业中所处的位置呢？ 吴长天一边牵着文件打着领带，一边稳健地答问。你知道北斗七星吗？就在现代天文学所指的大小熊星座一带。我们的老祖宗把北斗七星当作指引方向的坐标，因为他们的方向最稳定，光芒最闪耀。企业的领导者就应该是北斗，他的光芒应该能够笼罩他的部署，把他们聚拢在自己的周围。 那请问什么是一个企业家的光芒呢？ 你这算是第二个问题了吧？ 不，还是第一个。您刚刚说了光芒，我想知道是指什么？是指领导者的知识和才能吗？ 吴长天穿上西服摇了摇头。那不是主要的。 那是权力吗？ 权力很容易遭到背叛呢。 那是什么呢？ 吴长天已经举步向门口走去，林星也不得不站起来追随。他期待着吴长天最后的回答不要太简单，可吴长天偏偏只答了3个字，是品德。声音未落，人已出门， 林星紧跟了几步，两人一同来到走廊上，身后簇拥着吴长天的几个部从。吴长天用一丝笑容作为采访的结束。你满意了吗？ 可是林星没有报以微笑，他把一个仓促间在头脑中闪过的问题仓促地问了出来。请问吴总，对云南红塔集团的褚时健您怎么看呢？有人说褚时健现象在中国企业家中有一定典型性，您认为呢？ 这个问题显然太唐突了，连林星自己都愣得停住了脚步，吴长天也站下了，但刚才的笑容还自然地留在脸上。身后的工作人员上前礼貌地替他摆脱，对不起，吴总还有急事。可这时吴长天用回答打断了他们。我们说好只问一个问题的。 林星压住尴尬说，对不起，您刚才提到了品德这个词，所以…… 吴长天淡淡地笑了一下，继续往楼下走，也终于继续了和林星的交谈。你看过曾国藩家书没有？ 啊，没有。 可以看一看。一个工作人员递上一只刚刚叫响的手持电话，打断了他们的交谈。吴长天在电话中不知和什么人讨论着一个林星完全听不懂的问题。直到他们走出楼门，在上车以前，吴长天才关掉电话，回身对林星说道：你知道过去盛粮食的一种粮器叫斗吗？粮食要是装得满出来了，就要用一只小木片把它刮平，这个木片就叫做盖。人也是一样，各种好处要是满出来的话，就会有人来铲平你。曾文正公曰：天不盖之，人盖之。天也是借人之手盖之，我是学了曾国藩的办法自盖之，所以我不会当褚时健。 日后林星反复回想，在这次意外而短暂的采访中，吴长天的每一句话都好像有些深意似的。他按照大学心理学课程中关于人的性格分类的方法，回想着吴长天的口气、气度、动作和表情。一会儿觉得吴长天显然属于那种驱赶类型的人，具有高度的专断和高度的情感控制能力，与人交谈要的是结果，要求对方简洁，过度的解释和重复肯定会使他失去耐心。可一会儿林星又觉得吴长天对采访者需求的同情和给予的满足，他的敏锐和洞悉对方心理的能力，又像一个亲切类型的人。碰巧那天晚上，林星在她的男朋友刘文庆家里发现了一套束之高阁、尘封已久的曾国藩家书，她便拿来查看，在里边果然查到了吴长天所引的那段高论。 管子云：斗壶满则人盖之，人满则天盖之，余为天之盖无形，仍假人手盖之。或是盈满，未相盖之，宣帝盖之，诸葛恪盈满，孙俊盖之，吴主盖之。待他人之来盖而后悔之，则已晚矣。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盖，人之来盖，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盖之。 林星有了些兴趣，于是往下继续领教曾文正公的自盖之论。原来只有清、勤、谦三个字而已，望文生义不外是清廉、勤奋、待人谦恭， 看罢此论，林星竟从无常天那只言片语的深意中隐隐生出一丝敬意来。看来舆论界对无常天的诸如学者、企业家、当代儒商、半部论语至长天之类的溢美，并非全是吹捧之词。林星把这部三卷本的曾国藩家书全部借了回去。 刘文庆当初买下此书，不过是为了响应那一阵的时髦而已，并无开卷阅读的打算。自他辞去那份国营小厂的公职，专门干起个体股票经纪人的行当以后，就冷淡了其他一切。和股票经纪人相爱是一件很苦闷的事，因为你始终会觉得股票要比爱情来得更强大、更刺激、更戏剧性。尽管刘文庆常常美其名曰我炒股也是为了你呀，可说服不了林星。爱情本身是一种精神活动，谁能相信一个那么爱钱的人还会去爱别人呢？对林星此论，刘文庆总是报以冷笑。别忘了啊，对咱们这种人来说呀，生存永远是第一位的，生存都没有了，哪还有什么爱情啊？在现在这个社会上啊，没有钱，哪还有生存呢？ 从前，刘文庆的雄辩常常会使林星语塞，但是在采访了吴长天以后，林星有了新的感慨。人家吴长天可算得上应有尽有了吧？可是人家还是把道德人品当作人生最大的财富。每个人都要生存，可生存也要讲境界。刘文庆听罢面色阴冷，看破尘缘地说，自古以来认为道德价值千金而富贵一钱不值的人，大都是已经富得流油的家伙。 但是对于林星说到吴长天，强烈的鄙夷不减低刘文庆对这位名人的关注。 按照目前西方学界最流行的分类，林星觉得刘文庆属于典型的左脑上区和右脑上区结合类型的人。这种人既喜欢冒险，又工于心计，对任何事都习惯于不带半点情感色彩的冷酷分析，对于自己喜爱的东西会陷入永无止境的追求。 当刘文庆听说林星居然和目前在市场上炙手可热的长天实业股的后台老板有过一次单独的交谈时，立即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兴趣，仔细询问了他们谈话的每一个细节，包括林星对长天北京分公司大楼内部环境气氛的描述，似乎也能成为推断长天实业股票底气和升值潜力的线索。他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观察长天实业的走势，尽管其股价已经居高不下，但如果近期能发布一点利好的消息，估计还可破位上扬。如果他们的董事会今年能用送股的方式来回报投资者，那股价的进一步飙升就更加势在必行。他最遗憾的就是在林星与吴长天的谈话中，哪怕是间接的只言片语，竟没能涉及到一点点这一方面的内容。 他怎么会跟我谈这些呢？林星觉得刘文庆简直有点走火入魔。当然，林星也承认，从常理上说，无论你做什么，都应该执着其事。但是他一向反对像刘文庆这样过分的执着，有时候为了达到一个目的，几乎到了不择手段的程度。男人做事通常只看重结果，所以过分的执着变成了男人的通病。而女人则更重视过程，女人能够通过享受过程而得到满足，有时甚至干脆把过程就当做了目的。自从刘文庆迷上炒股以后，林星就和他辩论过不知道多少次， 人生的意义究竟在于追逐成功，还是发掘快乐？人生的快乐究竟在于实现最终目的，还是人生整个过程的美好？ 一谈到这个问题，刘文庆的脸上总是那种不屑一辩的样子，眼神和微笑都强调出明显的讥讽。这还用说吗？啊，折腾了半天达不到目的，还能有什么快乐？ 而林星则认为，生命的真理无疑就在于生命过程的本身。如果你活了80岁，为了达到目的80年都活得心情紧张，生拼死扛，一点快乐都没有，那么到死的一天，目标即使实现了，又有什么用呢？每次争论都没有胜方。林星并不奢望说服刘文庆，因为他知道追逐成功就是男人的本性。 关于钱的争执也是两人之间的一个局域，刘文庆从不避讳他对钱的观念。没有钱便没有一切，包括爱情。 刘文庆的说法让林星完全找不到自己所需要的寄托，他只能赞赏刘文庆的坦诚。一个直率的男人比一个虚伪的男人更完全。刘文庆就算是表白他挣钱是为了自己，也并非属于花言巧语，那只是在论述他的关于金钱与爱情的逻辑关系罢了。其实林星的消费需求并不高，他爱吃点好的但并不上瘾，他爱穿得漂亮但不非要名牌，出门能打个的最好，不着急时坐公共汽车也可以，化妆品只用合资或国产的那种，跟同学朋友聚会一般都是 AA 制。林星的衣食住行和零花钱都有保障。他父母去世以后，北京姥姥家有套31厅的单元房一直由他使用，他把其中的两间租给了艾丽和阿欣，这两个哈尔滨的女孩每个月付给林星的房租，在他没毕业分到杂志社领上工资之前，就足够林星的一切开销了。 和林星相比，艾丽和阿欣属于更加大手大脚的女孩，他们在北京已经住了2-3年，换着不同的公司做着一些说有也无的工作，因为他们经常更换的男朋友就是那些公司的老板，你想他们还能没钱吗？有钱的女人每天晚上都是在酒吧或夜总会消磨时间的，他们白天睡觉，晚上和各种各样的朋友去过夜生活，唱歌、跳舞、聊天、吃宵夜，常常要玩到第二天凌晨3-4点钟或者更晚。他们喜欢这种生活，一到夜幕降临就容光焕发。 林星也喜欢去酒吧或是夜总会坐坐，但一般只能安排在周末，因为第二天可以晚起。他最近比较喜欢去一个叫天堂的酒吧，那儿的装修特别别致，每一个角落无论明暗都能有一些让你意外的装点，古老的曼陀罗、斑驳的铜号，以及翻拍了再用茶水做旧的老照片和几张说不清年代的外国音乐海报，都恰到好处地避免了常见的做作，也不是俗套或似曾相识。林星爱去那儿还因为那儿的音乐，虽不那么热烈，但能把忧伤二字演绎得出神入化。林星不清楚散落在北京街头的这些年轻人聚会的酒吧里有多少这种不入正流但很有修养的乐队。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作者海岩，演播牟云、翟万晨。 天堂酒吧的乐队名叫天堂乐队，和酒吧一样用了这个阳光灿烂的名字，可演奏时的舞台上却只有一束薄光悠悠的投射，钢琴和吉他配合着一支楚楚动听的萨克斯管，让每一支曲子都深刻地穿透灵魂。吹萨克斯管的是乐队中年纪最小的一位。走进去看，你会发现那张脸孔标志的像是日本卡通片《灌篮高手》中的英俊少年流川枫。这么小的年纪，居然能把每支曲子都诠释的让你为之动情，令林星不由不倍感惊奇。 有一次，林星碰上艾丽和他新认识的一个很绅士的加拿大老头去天堂酒吧，两个人语言不通，却混得很熟。艾丽见到林星，便拉他充当翻译，因为老头一进酒吧便大侃音乐。他很入神地听了那男孩的萨克斯管，取完了以后很礼貌地鼓掌，鼓完掌却说： 哎，他们的演奏水平很专业，但是这是一支送葬曲，是不适宜在这种地方演奏的。 艾丽马上跑过去把老外权威的批评告诉那位萨克斯少年，并且借了几分酒劲儿嘲笑了他们，弄得男孩和他的同伴们面面相觑。乐队的钢琴师马上走过来向外国老头请教，说我们只知道这支曲子的名字叫《天堂之约》，在学校里都是把它当练习曲的，它的出处和用途确实不知其详。林星没有理会他们的探讨，他很喜欢这支曲子，喜欢他的深沉有致，这支曲子使他想到了某种心酸的情感和高尚的苦难，林星几乎为他感动流泪。 后来再到天堂时，乐队已经换了，听说是因为酒吧的老板换了。新的乐队用一种敲敲打打的浮躁，取代了原来深刻古老的爵士气氛。音乐一变，整个酒吧的感觉都变了，让人觉得没有了灵魂。 后来林星就不再去了，也因为那时候林星突然不再有闲。在他采访了吴长天以后，社里理所当然地认可了他的选题计划，他开始忙起来，每天要深入到长天集团在北京的各个企业和企业中的各个阶层，收集他所需要的各种素材。这是他参加工作后事业上的第一个挑战，所以他要全力以赴，没有机会再去泡吧了。而与那些具体务实的企业干部和职工们的接触，也使林星立即感受到与酒吧和夜生活截然相反的另一种生存氛围，有了些回归主流的感觉。他甚至还在长天集团北京公司所属的京天娱乐城体验了几天生活，分别体验了服务员、清洁工和收款员的责任和甘苦，并且在这儿交了一些年纪比他大得多的朋友，其中有不少是原来国有工业企业的下岗职工。 他们几乎每个人对长天集团都抱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感动。在林星未来的调查报告中，长天大量吸纳下岗职工再就业的行为也被列为吴长天的企业道德构建的一个实例。在京天娱乐城，他还有一个邂逅，就是遇见了那位不知去向的萨克斯少年。 有一阵，这位少年几乎天天来这里打台球，一言不发的和素不相识的客人靠输赢赌些小钱。这小子的穿着打扮简单明快，不是声张，但相当讲究，和林星印象中的那些音乐人放浪形骸、邋遢怪异的嬉皮形象相去甚远。但是看一个人，光看外表是最靠不住的。凭着他用大量时间与一些看上去挺低档的社会青年赌台球这一点，也足以使林星对他的感觉大打折扣。那种失望甚至多少破坏了他对天堂酒吧、对那里深沉感人的音乐的美好的留恋。 后来还有令他更加大跌眼镜的事。有一天，林星正巧在保龄球厅替人值班，中午的盒饭是一位职工帮他领上来的。就在林星去洗手间洗勺子的片刻，放在门外领位台上的盒饭不翼而飞。林星正在疑惑，无意间发现在保龄球厅斜对面的台球室里，那个吹萨克斯的男孩正捧着自己的盒饭大嚼大咽。而且就在林星呆愣的手足无措，不知该作何反应之际，自己的午餐转眼已被吞噬干净。林星大步走过去，把扔在计分牌下小桌上的空饭盒捡起来，一边恶狠狠地塞进垃圾桶，一边冷冷地问：“吃好了？”“ 男孩抬头看他，面不改色，口气上居然还有点爱搭不理。 吃得香吗？ 男孩反倒疑惑地看着他，毫无羞耻地答：“还行。”然后故意不再理他，目光移到挂在墙角的电视机上，去看那群魔乱舞的 MTV 了。 要不是保龄球厅接班的人过来喊林星，林星真想把这个小子好好的羞辱一下。你装什么傻呀？事后林星想想，这小子的脸皮倒是厚到了可爱的程度，似乎没有一点歉疚和遮掩，居然大大方方自然而然。那天晚上林星下工时，艾丽因为单元门的钥匙锁在屋里，所以跑到京天娱乐城来找他。两个人就在娱乐城的餐厅里吃了一顿上海菜。吃完饭还是艾丽请客，他们在娱乐城的歌舞厅里轻松地玩了一个晚上。直到有个半醉的客人将林星当成坐台的小姐上来纠缠，他才拉着艾丽退场。这时已是深夜了，娱乐城的门前居然找不到一辆出租车，已经有几个人焦急地站到了马路的当中。他们等了足有十分钟才拦到一部夏利，却又有一个男孩跑过来和他们抢。林星一看，正是那个吹萨克斯管的少年。林星不由怒从中来，他吼了一声：“嘿，你讲不讲理啊？” 那男孩的诬赖比中午抢饭来得更加自然。他说：“这么晚了，能不能捎上我呀？先送你们还不行吗？今天这车呀，我请客。” 林星报复地想说不行，不料艾丽被那男孩的恳切打动，抢先说：“当然行了，没问题，上车吧。” 男孩说了声谢谢，竟然比林星他们还快的坐进了车子的前座。车刚一开起来，男孩就仰着头睡着了。 车开到林星家，艾丽推醒他，他擦着口水，睡意朦胧地问多少钱。 艾丽笑道：“算了，钱我都付了。”林星一言不发地下车，男孩说再见他也没应。艾丽下车就问林星：“怎么认识的？他们乐队去哪儿了？”林星说：“你自己问他去。”他知道艾丽的男朋友全是年纪在3、4张以上的大款，但是艾丽内心真正喜欢的还是这种又年轻又酷的帅哥类型。萨克斯少年的这张流川枫式的脸当然对艾丽有着绝对的杀伤力。 林星的话音未落，那男孩就像是听见什么似的，已经开出10多米远的出租车又停了下来。他下了车直冲他们跑回来。 艾丽兴奋地问他：“哎，怎么了？” 男孩说：“借我点钱行吗？” 说的艾丽都愣住了。你是谁呀？我借你钱。 男孩转而对林星说：“你不是今天娱乐城的吗？你看，我忘带钱了，那个有20块就行。明天呢，我肯定还你。” 林星顾面子掏了钱，他有一张50元的票子给了他。他想，这男孩准是让他周围的人，包括一些女孩子宠惯了，以致如此好意思。其实漂亮男孩林星不是没见过，他知道男孩越漂亮越没信用。 果然第二天那男孩就根本不在今天娱乐城露面了。第三天林星就结束了在那儿的采访，转到长天超市公司去了。 林星一点不稀奇，宠坏的男孩对用别人的钱肯定已经习以为常，当初那男孩嘴里的那个戒指不过是个礼貌而已。这事也仅仅让林星的心里轻微的恶心了一下，然后压根儿就不再去想了。关于长天集团系列报道的第一篇稿子，他已经搞出来交了上去，心情上的疲劳顿时缓解了好多。要不是和刘文庆的一场争吵，他几乎想买张火车票去极海市玩上几天。极海不仅有著名的国家级森林公园和度假疗养的圣地，而且还是长天集团的发祥地。 林星最近已经和刘文庆吵了2次架，都是在电话里。那天刘文庆来电话约他晚上和他出去吃饭，倒不是因为他们有近2个星期没见过面，而是刘文庆这个晚上有一个重要的饭局，是他的一个朋友做东，在阿姨鲍鱼酒家租了个单间，据说请的人都是些大公司的老板和文艺界的腕儿。刘文庆不知托了什么门路，硬是挤进了这次高层次的聚会。他在电话里的口气非常急切：“ 今天真的很重要，你知道都谁来吗？长天实业开发公司的老总他们也请了。” 林星觉得很奇怪：“爱谁来谁来，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自己去不就完了？我最讨厌跟一帮不认识的人坐在一块儿吃饭了。” 刘文庆在电话的那一头不知是板着脸还是在笑：“ 哎呀，你不知道，他们说呀，那开发公司的老总特别傻，你要是去了，跟他聊聊长天实业股票的走势，他保证话多。你问我呢，在旁边听，我能听出来。他们长天实业董事会什么时候开，今年分红方案怎么定，他呢是直属公司的老总，肯定了解些内幕。” 林星马上拒绝，不但拒绝而且痛斥：“你拿我当什么了？当色情间谍吗？”“ 哎呦，不就是吃顿饭吗？而且都是些有层次的人，又不会干别的。 你干嘛不到街上现去拉一个小姐去？那些大饭店的门口有的是。”“ 哎哎哎哎， 你这什么话呢？啊，我是带我女朋友去，名正言顺。哎呀，我说你别闹了好不好啊？ 哼，人家又没请我，我自己去难受不难受啊？ 刘文庆笑道：“这种场合啊，漂亮女孩永远是最受欢迎的人，多多益善。 那好，我带一个牌去。 行啊，只要好看。” 刘文庆笑了一下，及时收住说：“ 别闹了，别闹了啊！我这呢也不光是为了我自己，挣了钱还不是为了你啊？” 好啊，既然这样，我宣布，我从今以后绝不再花你一分钱，你以后也别再说什么为了我。 刘文庆几乎是求情的口气：“ 好，好，好，好，好，好，就算是为了我，好不好？那。”今天晚上6:30，阿姨鲍鱼酒家，哎，劳驾您老人家为我吃个鲍鱼行吗？ 电话突然不通了，不知是他的手机没电了，还是信号不好，林星还能断断续续地听见刘文庆在那边大呼小叫：“喂喂喂喂，哎，你听见了吗？哎，晚上6:30。” 林星没有再把电话打过去。晚上他反正不打算去，刘文庆公然拿自己女朋友的脸盘去做生意场上的诱饵，这种行径林星怎么也不能接受。他最初认识刘文庆时，刘文庆还在那个空调机场当工程师，林星家空调坏了，刘文庆带工人来修，后来又坏了，林星呼他，他又来修，一来二去，林星对这位身材魁梧、精通技术、会谈人生的年轻人就有了好感。刘文庆那时候也热衷于赚钱，但是只热在口头上。在林星的观念上，年轻人会赚钱是一种本事，只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非但不是缺点，还是成就事业的动力。但是刘文庆现在的样子好像有些让人讨厌了，林星在他那里越来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有好几次了，林星想试着跟刘文庆告吹，看看他作何反应。林星估计不出刘文庆会痛不欲生还是爱谁谁。晚上5点钟，林星从社里下了班，他当然没去什么阿姨鲍鱼，而是直接骑车回了家。路上盘算着是随便在外面吃点什么，还是回家自己下面。正在他权衡不定的时候，已经到了家门口。低头锁车的时候，忽然听到有人在他身后叫：“ 哎！” 回头一看，原来是那位瘦瘦的萨克斯男孩。林星见到他不知为什么挺高兴，也许是因为他猜想男孩是专门来还钱的，这一来他对男孩的看法稍稍好了一点。 果然，男孩说：“我还以为你是今天娱乐城的呢，结果一问说你是个记者，我欠你的车钱还没还呢。”“ 嗨，我都忘了。”虽然林星并没有忘，但他觉得应该怎么说。 男孩把50块钱递了过来，问：“要付利息吗？” 林星并不想马上结束谈话，于是说：“那看你了。” 男孩有些嘴笨似的，迟疑了一下，才说：“那什么时候有空？”我请你吃顿饭吧。 说到吃饭，林星突然灵机一动：“啊，吃饭免了，我求你帮忙办个事行不行？”“ 行。” 林星欲言又止，笑笑说：“算了算了，说了你该生气了。” 男孩口虽拙，态度看得出是认真的。“没事儿。” 你真不生气？ 真不生气。 你不会把我当疯子吧？ 男孩笑了笑，摇了摇头。 嗯，那我就不客气了。嗯，你愿意帮就帮，不愿意就算完，反正我也无所谓。 行。 那你陪我吃顿饭去吧。 我不就说要请你吃饭吗？ 不用你请，有人请。你陪我去，得装作是我的男朋友，行吗？林星看男孩一愣的样子，连忙用笑来松弛。没把你吓着吧？ 男孩显然感到意外，但是故意镇定地说：“没有，没有。 就一顿饭，你就吃你的，也不用说什么，我说什么你就应和一下行了。” 男孩大概认为拒绝女孩子的这种请求是胆怯和小气的表现，所以大方地说：“行啊，没问题。” 林星抬手看了一下手表，那咱们走。于是他们就站在了路口，抬着两只胳膊拦出租车。林星问男孩：“我叫林星，你叫什么？” 男孩说：“我叫吴晓，口天吴，拂晓的晓。” 吃饭的时候要是有人问你，你就说咱们认识有一阵儿了，是你追我，行吗？不委屈你吧。你今年多大了？ 22了。 22？看不出你比我还大一岁。 能告诉我为什么让我装你的男朋友吗？ 你放心，不是什么违法犯罪的事儿。今天吃饭的人里有个人想追我，我拉你去让他看看，气气他。 哦，是这样啊。那会不会太伤害他呀？ 你放心，不会出人命的。 两个人在路边刚刚燃亮的路灯下，既仓促简短，像串供似的统一了口径，又进行了政策交底和减轻思想负担的工作。车很快来了，但路上很堵。他们赶到位于长安街东头的阿姨鲍鱼酒家时，那桌主客已经喝过了第一轮酒。刘文庆几乎顾不上抱怨他的姗姗来迟，便把眼睛盯上了吴晓。他是谁呀？他第一句便这样低声地问林星。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